不用念博士啊，都已经有学位了。你讲的就是我讲的，差不多啊。我很高兴，因为我每次来到向荣基金会，我总有一种那种回家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把我当家人？ 有啊， 我是有深深那种回家的感觉，就是很 comfortable， 就很自由，然后就很自在，觉得都是家人，所以我一点都不会紧张。好，那很高兴，因为我觉得就像刚才黄牧师讲的，我觉得最欣慰的是你们看到这一块这个事工，然后你们也看见那个是从上帝来的心意，是要每个人都得救。那其实这一群人是很需要的，跟其他人一样更需要，因为他们更困难。那我看向荣教会好像有这么一个意向，愿意来帮助，主动的愿意来帮助这一群网络新娘，我就觉得非常感谢神。我当初会选这个题目也是因为我觉得看见那个需要，我觉得教会应该要伸出那个手来帮助他们，因为这样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因为这是一个趋势那美国又是这么开放，可以容纳很多不同国籍的人来，那婚姻当然是最捷径可以进到这个国家。好，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就跨文化婚姻与怎么弄。哦，谢谢，好像在我的课程里面没学到这个。OK， 好，其实跨文化的组合在定义上其实是还蛮复杂的，有很多我们说信仰不同也叫跨文化，然后语言不同也叫跨文化，那肤色不同也叫跨文化。那今天我们可以来看看，我只是把它分成这三种，就是同族异国异文化，就很像是同族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你们好多人这些第一代的都是差不多，很多同族的，早先来到美国的已经第三代的华裔，然后跟刚来的中国人同族留学生嫁给美国长大的那种华人啊，他也是一种同族异国异文化，因为可能这个是第三代的华裔，但是他已经是美国人了，他算是美国人，你问他哪里人，他说我美国人，他不会告诉你我是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不会，他说我是美国人，然后你刚从台湾来的就是说我是台湾人，或者是说我大陆来我是大陆人，我新加坡来我新加坡人，对，但是他们是同族，而是异国，可能从不同的国家长大，然后是异文化，然后大陆人嫁给新加坡人就是类似这样子。那异族同国异文化，就像华裔美人嫁给美国白人他们是不同的族群就是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但是他们同一国啊，都是美国人啊，对不对？然后他们也是异文化，你说白人跟黑人的文化有没有一样？差很多，非常非常的多那异族异国异文化就像是中国人啊，然后结婚啊，然后移民嫁给非华裔的美人，对吧？又是不同国家，又是不同族群，然后又是不同的文化。那我的研究就是比较是涵盖这一块的，是中国的尤其是我是只从中国来的中国来的妇女，然后嫁给了非华裔的美国人，不管是白人、墨西哥人、黑人，只要不是中国人，就是也有可能是韩国人韩国人也算，日本人也算，他只要在是美国长大的美国国民公民那就是我的研究的方向那跨国婚姻认识的途径有很多种，我们这边就是比如说同事啊、同学啊，像那个很多人留学生啊，在这边留学以后就认识然后就结婚了。他就可以，那可能嫁给一个白人那种那就是同学啊、同事认识啊，然后在社团里面认识啊，或者教会里面认识啊，都有很多途径认识。但总之呢，他们是认识了，然后谈恋爱了，然后结婚了。但是网络的就不一样第四、一二三四、第五个网络的 就 不一样哈、哦。网络的就是其实它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路线，然后就认识一个人，没有那个感情基础，就是没有说好像我们同学一起长大啊，我们在同校里面的团契里面认识啊，我们在我们可能不同的学校啊，一个在 Dallas， 一个在 UTA 啊，或者 UNT 啊，但是我们来香农教会啊，我们就认识啊，我们就结婚了、啊，那个这个就不一样哈、哦，这个就是不像网络的哈。那透过第三者呢，那网络的话它有一种、哦、透过第三者就像家人亲戚朋友介绍，有一些人透过网络认识，或者是不管他是不是透过网络认识，就是有一些人已经在美国了，他在那边定居了，他结婚了，他觉得哎呀我的妹妹应该到美国来、哦、然后找了一个哎呀我的亲戚、哦、不我的同事啊，这个人很棒啊，或者有学生的这个很棒啊，就给他介绍，然后就介绍的，他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介绍，然后网络的认识，就是因为他长距离嘛，好这样认识，那这也是一种算是网络这样子的那个叫做什么谈恋爱的哈、哦。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有人介绍的还好，就是说哎至少哎苏妈妈我看过那个哎这个某某某的小孩呀、啊、真的是很棒，在我们教会好优秀啊，就想到家乡哪一个人就给他介绍啊，至少是苏妈妈你已经把他过滤了对不对，至少说哎这个品格不错啊，哪里不错哪里不错都知道，那网络中介的话就是碰运气了，看就是你要 take risk， 你就不一定是你找到的人是有人帮你过滤，网络公司不，他只会给你一些 objective 的比较具体的条件的分析，然后比对而已。比如说，我想说，哦，我要叫那个五十岁以内的，好，这个五十岁以内的，哦，这个通过了，然后我要白色皮肤了，白色皮肤，然后我希望他的月入有几万块了，好，这是多少了？那这个通过了，然后这什么什么什么。你的条件，然后他帮你 match 了，而且通过。但是很多时候这些条件是没有人给你 background check， 好，就是没有说哦，我提出来的条件，哎，我是哎我三十岁以下啊，不，我三十啊，我四十到三十岁，三十岁中间啊，然后我是大学毕业，然后然后我的薪水是年薪是年薪是200万好了台币，类似这样哈，台币，我说女生啦哈，那这样对，然后我po上那些照片呢，可能是25岁的照片，然后哎这个就没有你没有办法去 check，OK 好，那这就是透过第三者啊，网络的方面的。的 risk 啊，那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去 touch 这一块，就是透过网络来认识你的配偶哈，一般来说就是他很喜欢，或者是对那个异国文化有兴趣的，很好奇，啊，他会觉得，哎，中国女生是最乖了，最可爱了，最什么哈，看的那个中国电影啊，就觉得很喜欢。那中国女孩子一看到那个电影啊，那些男生啊，那美国人啊，就是又帅啊，又 romantic 啊，又亲切啊，又有礼貌啊，跟大陆的男生完全不一样，对，就他们就会就好奇哈，这样。那另外一种是说，他会想要离开自己的国家，那通常来说就是比较贫穷一点，比较没有开发，然后比较是向往那个更文明的地方，或者是更有钱的，然后更怎么说生活好一点的环境去，想要离开自己不好的环境，到一个好一点的环境这样。那像比如说最多的就是菲律宾人很多，他不仅是来美国啊，我觉得女生拿出很少说是男孩子去外面娶，不是女孩子，就女孩子嫁对美国女孩子去嫁到那个贫穷的地方，那是比较少一点哦，那个是少，真的很少。那最多的还是说去娶外籍新娘这样。 那像菲律宾啊，菲律宾其实外销也不只是， 像在台湾是很多飞机， 对对，他们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平常，输出他们的劳力，然后甚至输出他们的这个婚姻，好，所以菲律宾很多这样。我这一次从台湾飞回来的时候，我隔壁就是做了一个菲律宾的小女生，我要说她小女生，因为她的先生很大，看起来就是年纪一差，我看至少没有15也有13以上，可能20岁都有这样。哎，对他们来说是很平常哈，所以菲律宾的女生是去，还有俄罗斯贫穷嘛，俄罗斯，然后俄罗斯跟美国就是有一个相近的地方，他们都是白人，可能语言上不一样，但是看过去的时候，看过去的时候不会给人异样的眼光。一个白人跟一个黑人，或者一个白人跟一个黄人，然后一个黑人跟一个黄种人，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异国会。但是你一个俄罗斯的女生，然后嫁给一个白人，你可能像我们这种外国人一看也看不出来，对不对？那个也很多。然后再来就是中国，中国哈，其实中国不是很有钱吗？为什么他们算贫穷？其实中国的环境，因为文革以后，后来的那个叫做经济改革啊，经济一改革哦，就从一个很贫穷到一个很有钱，但是这个跳跃式的哈，让那个贫富的悬殊哈一下子拉开。你要说到上海、到北京，繁荣的不得了，对不对？那个那个叫做什么名牌啊，这个大家买名牌好像不要钱一样的，好像地摊一样的，可以这样说。但是到乡下，到那个很内陆的，就很没有开发的地方，你如果去宣教人一听就知道，所以那个贫穷的地步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当然没有厕所那个就是很正常的，这种公用啊，没门啊，什么那个等等哈，在这个年代你去上海跟去那个乡下，可能你完全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度一样。那这个，所以为什么中国，而且中国的那个人口很多嘛，所以真正很有钱的，或者是那个很开发、那个很进步的地方也很有限，那很贫穷的地方很多。那是不是那些网络新娘啊出来的人啊，是不是就是这种贫穷的乡下人呢？也不是哦，也不是这样啊。等一下我们再看。好，有不愉快的前婚经验，好，这个就是原因之一了。我的 research 里面呢，80%以上都是不是第二次婚姻就是第三次婚姻以上，就是二次婚姻以上，不管是男生女生，那男生那个三次婚姻还更多一点哈。所以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我刚刚说不一定在大陆来的都是贫穷乡下人，没有，不一定，他有可能是他是再婚，他是离婚，他离婚，我听说我跟他们这些有接触的时候问他们说，他们离婚以后在大陆其实是非常没有机会，就是你要再婚啊，找到一个好的相当的这个配偶就非常的困难，所以要再婚的话，在那个环境好像机会很不大，这是有一些人是这样，那有些人当然是乡下的哈，他想要离开那个贫穷的环境。那好，那再来是在自己国家没有更好的婚配选择。那有一些大陆有一个术语叫做什么？剩女剩男，剩女比较多哈，就是剩下的女孩子哈，剩女。那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其实是就是已经比较是高龄的单身的女孩子，而且很多是有高学位也有高收入的有这种人。那在那里就看不上当地的就是没有好的婚配选择嘛，就看不上那些男生嘛，没有那个适合的对象可以结婚啊，所以就想说到国外来啊，那反正也有相当的学术基础啊，想说回过来就应该也是一个另外一种选择吧，一个机会。所以有一些人是这样，所以单身的年纪可能稍微大一点点。 那如果是单身的年纪不是很大的话，可能就比较乡下。OK， 好，那再婚出国给孩子好环境也有留学的机会，那这个就是那种再婚的，一举数得哎，你看哦，再会找到一个老公啊 ，romantic 啊，然后就像电影明星一样啊，然后呢，孩子呢哥哥带出来，在大陆的竞争多厉害啊，你高你要上大学啊，这竞争的不得了，然后像是说我不是北京人，我不能到北京来考大学。啊、哦，我是东北人，我就要在东北考大学。就是其实他那个叫做什么贫富悬殊，也跟他这个地域这个户籍的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很多人花了很多的钱，想要去上海买一个户籍给他的小孩，或者去北京买一个户籍给他的孩子，可是好像非常的困难。好，所以一举两得。这孩子也可以出国啊，自己还可以找到一个第二次婚姻的机会啊，然后再怎么样，那个这里的生活环境也一定是比大陆好，没看过听过想象也觉得会比大陆好。那现在那个这个媒体这么方便啊，他们要知道美国人生活是国外的生活，其实已经很容易。虽然在大陆那个 internet 都还是会被 block 哈，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他们知道，哎，透过电影也知道人家的生活是怎么样。所以其实对这些网络新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一个捷径，有很多好处。好，但是这个网络跨国婚姻的适应的难题在哪里呢？第一个。语言不通，沟通很困难。但你说在再好的那种学位啊学士啊哈，因为你长久没有使用英文哈，除非你是在美商公司或者外商公司啊，然后你有这种语言能力，否则的话来这里都还是要适应。那所以语言不通，在我的语言不通是几乎每一个人说那个语言哦，就是很困难，就是觉得是你感情再好或者怎么样，都还是有一个 gap， 就是一个不通的地方，就是不像我们可以用相同的语言这样，所以有时候词不达意就会很挫折，尤其在情绪的上面的时候，又讲不清楚，又听不清楚，那火就冒得更大了，就很难熄灭，又没有别人可以帮你，拿着字典，我说的是这个，那都是来不及了哈。所以这个语言沟通困难是比较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那因此这个无法沟通，情绪上就很难去疏解哈。那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解。文化差异很大哦，虽然他们在结婚之前，他们都知道我们文化会有差异，尤其是美国人啊，他们就说，我知道那个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但是那个差异是超乎他们能想象，就是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哦，我知道会有文化差异啊，语言不同啊，没关系啊，我们爱就好，然后学啊就可以哈，那文化差异，久了就知道了，但是在还没有知道的时候，问题就很多了。因为就没有办法沟通得很清楚，然后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你这样。好，那文化差异我就列了几个点出来看看。第一个是金钱观上的差异，啊，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超会省钱的，对不对？省钱又存钱，都会为将来预备，好像是有那个 risk 的概念，就是会有风险概念，所以我们会比较保守啊。但是美国人是想享受生活啊，我赚多少都是一定要活享受自己所得的。那存钱这件事情，可能在享受以后有余再存钱，这样。那这是我看到的，嗯。那中国的从中国来的姐妹们呢？很明显的有一点，他们常常会觉得金钱代表身份。我不知道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可能改革开放，然后经济改革以后呢，那个从 从共产一直到可以你私有可以有私有财产的时候，那我有多少，你有多少，哎，就不一样喽。哎，你以前是大家都一样了，对不对？政府养我，毛泽东会养你，对，大家都吃的都一样，都就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自从那个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财产嘛，然后就好像那个阶级就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他们会用金钱那个差异来觉得说，我到底是不是一个怎么说？我到底是不是可以被人家看得起，或者自我的自尊心啊，自我的接受度啊，自我概念啊，会建立在我有多少钱的那个地位上。我碰到有几个，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我讲的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就是他们会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有一个姐妹，或者说就是嫁过来的，他们因为语言的关系，一下子没有办法做很就是一般的上班族这样的工作哈，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去做很平的劳工级的工作哈，那可是呢，他会去买名牌耶，他可能一个皮包一两百块他买的，他可能要打工好几天，然后他可能会去买 Benz 的车子。哦，你就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那就有，啊，然后他就是会用这样来好像叠高自己的身份，那这个是不是不可以学习的？这个可以学习，可以改，对不对？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地位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丰富的不得了，不需要用钱来叠我们的身份。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从那个环境过来的人，有一些人会这样，所以就觉得很辛苦，对不对？为这个这样的好像被捆绑起来，就很辛苦。有一点了解这个金钱观上的差异。那美国人他们一般来说就做什么事都会很开心啊。你看那个我们如果去超市买东西啊，你看。我们 Forward 那附近有一个 Kroger， 有一个人永远是一个笑脸，一个那个 cashier， 你看，这每一次你去买东西，他就跟你打招呼啊，讲那个，那时候永远是开心的，每次都给贴一个那个得奖的，就是最服务最好的那个，就是他做什么，美国人其实他没有什么高低贫贱之分，就是做什么都很开心。哎，那这一点跟这个刚来的这些网络信仰可能有一点点概念上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他可能不能接受这个哈。然后存跟用之间的不协调，也许有一个人先生或太太就要存钱，多半的是太太，而且不是光明存钱，都要想要存私房钱。都是存私房钱，不是说啊，我们应该存钱，我们两个商量一下存钱的。那我看了多半是存私房钱，因为讲不通的时候，就是想要偷偷的存起来这样。所以啊，这个金钱上有一点不一样，然后教养儿女的观念也不同。最严重的就是关系次序上的不一致啊。我们的教导就是夫妻就是最重要的关系，对不对？在我们所有关系里面，夫妻的关系就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这些重婚的这些太太们，他们带着孩子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也许对在下一段婚姻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就是说我结婚不结婚都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我可以让我的孩子来美国，那我需要结婚，那我就结婚吧。就是透过这个婚姻的这个管道，我可以让我的孩子来美国。所以他们这个中国人对孩子的那个概念哈，常常是超过对配偶关系的那个重要度。你就问十个，大概有五个都觉得孩子很重要。哎，因为先生大了嘛，太太大了嘛，他不要照顾啊，那孩子才是要照顾啊，就全心全力。但是其实不是，圣经要教导我们也是，夫妻的关系是首位。然后之后才是其他的关系，那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美国人的概念里面，可能你18岁以后出去住都是非常正常的， 它供应到你到十八岁就很好，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供应到二十二岁大学毕业了，如果他要再念研究所再供应，哦，他要再念再供应，对，那这个就是很不一样，就好像我所有赚的钱呢、啊，或者是我的生活的重心呢，就是以孩子为最的重要性为重，为孩子的前途是最重要，什么什么孩子什么都是最重要的，然后可能先生都是不知道排到第几去了，或者太太说那先生是排到第几去了，哦，还有就是教养的方式不一样，嗯，我们可能就是很重视那个学习啦，啊，然后就其他的东西可能都不重要，但是可能先生的概念就不一样，你很多事情都要分担，比如说你要来割草啊，你要做什么家务事啊，你甚至要打工啊，哦，让就是你有空闲的时候就打工，你要负那个责任。负自己能负的那一部分责任，但不是超过说啊，你一个十八岁的小孩子，你要他去全时间打工，不让他念书，那不对。就是说，他有空余的时间，他要负他那一部分的责任。这个可能观念上的冲突也常常会发生。OK， 还有信仰上，刚才那个洪牧师也提到信仰上的差异。那长久以来，我们都知道大陆是无神论嘛。你们传福音给刚刚从国内来的人很辛苦，对不对？要讲一个有一位神就要讲很久，他可能还不太能够，要很久很久很久才能够体会有一位神啊。那但是在美国，即便你都不去教会，你还知道有耶稣，或者是说有上帝，有一个基督教这个东西。对，其实他不管他信不信，但是他还知道。但是从大陆来的，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好，而且他们也会，他们也会有时候会排斥，因为好不容易从毛泽东的手底下出来了，还要再进入另外一个 organization， 还进入另外一个信仰，他就变成好像是一个捆绑这样子，或者是又被骗了。他们其实会有这种想法哈。好，还有利己还要利他的信念，你们有没有发现，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一些组织啊，就是non-profit， 然后都是服务性的组织很多，然后从小到大就有那种义工的观念，因为我在这边不能工作嘛，所以我常常做义工啊。然后我就到不同的单位去看，我就是发现美国人那个当义工的概念哦，非常的 nature， 就是已经非常自然的。我有时间，我退休了，或者是我还没有退休，我有时间，我就是去当义工。而且他们 enjoy 在里面，有的都一当二十几年，年纪都很大了，年纪都很老了，他们 enjoy 在里面。我觉得看的那个就是跟我们从国内来的就完全不一样，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想到利益啊，我有付出一定要有所得，做义工这种事情可能还要学习很久才会变成生命的一部分啊。还有家人的关系，那个界限的问题，美国人他们尽管他们感情很好，关系很好，但是他们那个 physical 的那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是界限非常清楚的。好，爸爸妈妈，我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我跟孩子的关系，大家成年以后，我们关系很好，但是那个界限还很明显，就是说我不会去管理，我不会去管你啊。那就是那个独立性很高啊，界限很清楚。但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就是孝顺嘛。哦，那可能就那个界限非常的不明显，然后爱孩子啊，不是界限就很不明显，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就是可能是不是你的责任你在担，那个叫做界限不明啊。好，举一个例子好了，好，家里要盖房子，为什么是我要拿钱出来？美国人觉得，你像你们那个谁，你姐姐盖房子为什么要给一点钱？ 在哦，那你爸爸妈妈怎么了？为什么是我的责任？可能这个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文化上的差异哈。那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孝道，那我们的孝跟他们的孝是不一样。圣经上有说我们要孝顺父母，对不对？但是他们的孝顺父母都是有界限的啦，就是父母有父母的责任，孩子有孩子的责任，但是我们要 respect 我们的父母。那我们中国人的孝顺是可能就这种负责到老，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外国人他们到老是谁负责？自己负责，他们都会先预备好，对不对？就是说政府也是这样嘛，就是你退休以后你有一个收入，然后你就可以过活，然后他们都不喜欢给别人麻烦，就是我留一个尾巴让别人来收拾，他们比较没有这种。那但是我们中国人就觉得孩子就是应该要孝敬父母的方法就是你要负责他到什么老去啊，或者老去以后假如有债务的话你还要负责，类似这样。那这个就是会有一些观念上的不同，可能大家各自说是孝顺，但是那个程度是不同的。我说我的孝顺怎么跟你的孝顺差这么多？那两个都是 respect， 就是尊敬你的父母，但是尊敬的那个方法怎么差那么多啊？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好，那还有法规跟民主，你要跟那个从国内来的姐妹弟兄姐妹谈，你就知道哦，每一个人都神通广大，哎，都好像有八只手这样十只脚，就是哦，你要干嘛？哦，没问题，我给你打通什么？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法规，就是只要我一句话就可以了，就只要你厉害，我在这个地区啊，比如说我是从四川来的，好了。哦，你要到四川去？哎，你发生什么困难？没问题，我给你解决。就好像是所有的那种民主啊、法规这种东西啊，都没有太有用啊。这个人际关系是最有用，我走后门是最快的方法，好像正门也进不去，感觉是这样。但是在美国不一样，我们凡事讲法，就是情理法，真的是法理情，就是你要先守法先。对不对？你要先守法先才可以讲法讲理，然后再讲情。那中国人可能是情理法，讲情啊，跟你亲没问题，我帮你一把，这样就是犯法也就无所谓法了，就没有法了这样。那这个是一种生活习惯，等于是一种文化，但是来这边的话可能就不能来这一套，行不通，对不对？然后外国人也是很觉得会觉得很奇怪，其实手法是比较是在这个地方是比较是本分。OK， 好，那难适应的难题，爱情的基础很薄弱。刚才我说，因为就是远距离嘛，想想看，我们就是认识，如果我们是同事认识以后呢，或者是同学认识以后呢，那还没有结婚啊，然后就要分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纽约，那就很远，就是远距离的恋爱就很辛苦，对不对？啊，他这个呢，根本没有基础，没有那个，根本连那个哦，我们有这个认识，这个在这边谈恋爱，谈了一年、两年、三年的那个基础都没有，然后他一开始就是远距离，所以他的感情就是，哎，我是不是碰到了？ 对 ，OK， 感情。感情的基础就是比较薄弱，然后那个又是很虚拟的，因为透过网络嘛，你没有办法说亲自面对面。我说面对面也是透过这种什么该提啊这种名目哈。那有一些人不是有一些人，他们要结婚的时候，他们必然都要去见，因为中国有规定，有法律的规定，怎么样他们才可以结婚。就是他们要结婚然后才能出来，然后所以一般来说他们都要去至少一次，其实大部分都是两次三次去见那个女生哈，没有说女生来见的了，出不来了，所以都是男生去然后去那边见一次，但是这个都不会长久， 就马上就回来，然后再办这样子那个手续。好，那网络的恋爱，骗局很多。我刚才说了，就是你可能45岁了，拿一张20岁的照片啊，25岁的照片了，然后可能你还没有离婚，你告诉人家你离婚了，啊、哦，那可能你的学历其实只有中学毕业，你告诉人家说我有念大学，类似这样，非常平常，根本没事一样，啊、哦，你要毕业证书吗？没关系，照几份给你都可以，啊、哦，好，然后有时候是那个一对多，就是我在网络上我要找对象的时候呢，我可能同时跟哦 A B C D E 女生都开始谈恋爱，或者女生说我跟 A B C D E 的男生都同时谈恋爱，都有可能哈。然后还有一个更好玩的是，我根本没有亲自出面过，跟这个男生写过一封信，都是我的 translator 帮我写的。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在网络上，我看到，哎，那个姓苏的小姐好漂亮，所以我就选她了，然后我就要跟她通信，然后我每天给她写信。那个姓苏的小姐呢，她可能都一封信都没有自己写过，都是那个 translate， 因为那个 agent 都会那个网络那个叫什么？那个中介公司啊，网络婚配中介公司都有那个翻译，然后还有专门写情书的，他帮你写好了，然后所以你一概都不用管，哎，事成了以后人要来看你出现就可以了，然后他会就把那个之前的那个人家写的信呢、啊，快速的给你浏览一次，这样告诉你大概是写什么，因为都是英文的，他也看不懂，然后就告诉你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好，资料不实，还有品格，就是网络恋爱的品格真的很难掌握。我们所知道只能可能就是 list 上面的，就是那个比较客观的条件我们知道，但是这个人品格如何呢？我讲一部举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有一个姐妹，她是觉得说，因为她的妈妈说，没关系哈，如果要嫁到美国去，没关系。只要他是基督徒就好了。哦，那个男的很棒哦，那个圣经的壳子好像那个很贵的那种，很珍贵的那种圣经，然后有那个木头的盒子装起来的，然后就这样塞起，这样秀给他的大哥，他的岳母看，好，就未来的岳母看，然后就跟他讲不是这么好的基督徒，然后嫁过来以后就发现从来不去教会，圣经是蛮好看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很难掌握啊、哦。那有些人就是酗酒，他不会告诉你说我酗酒，你现在可能发现说，哎，他是收入不错，哎呦这么多钱哦。其实在美国，你说月入如果说4000块美金好了哈。在美国就平平嘛哈，就差不多是都、就是平平。可是，在大陆你会觉得哇，好多钱呢、啊！他不知道在这里有这个税，有那个税，有这个咔咔咔咔，但是保险什么的，不不不就没什么。所以很多的资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这样。还有性格的不了解哈，对，刚才说的那个性格不了解就，比如说他是不是一个心理不是很健康的人，他是不是过去婚姻里面的挫折或者失败有给他很大的影响，这个人的影响我们不知道，无法掌握了哈、哦。那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困难一点，那心理健康状况更是很难去掌握到哈、哦。OK， 还有这个爱情基础薄弱所造成的现象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建立信任关系，那很长时间就是因为以前认识的可能都是一半想象，一半是想象的，一半是真实的，然后其实我们看大概是4/5是想象的，然后4/5里面都是3/5都是错误的，就是真实的状况掌握的真的是非常少，所以来了以后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需要去彼此建立信任关系，因为发现怎么 我所知道的跟我所看到的跟我所现在面对的怎么落差这么大啊？那可能男的也失望，女的也失望，大家都要重新建立那个信任的关系。那因为这个女，尤其是对女生女方来说，对男方来说，其实男方花很多的钱，因为他们要办那个办绿卡过来，办那个结婚那个什么，办那个身份过来，然后他们要去几次，然后那个签证的钱啊，什么等等的钱啊，还有加上那个网路什么那个什么 agent 的佣金啊什么，其实他们花了不少的钱去，所以不管是男的女的都有对婚姻都有一个期待，女生可能是比较好的，也刚才我说过，但是男的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愿意委身在家庭里面，因为委身在婚姻里面，因为是一个柔和的太太，这种印象可能都是会因为彼此的失望，然后就越来越活不出那个形象来。本来也许还温柔，本来也许还勤快，但是因为太失望了就没办法活出来。OK， 好。那对婚姻期待有落差哈，对跨国婚姻的本质认识不足。我刚才说过哈，都是那种对异国有好奇心，对异国文化有好奇心。然后，如果我们只说中国人的话，就是对中国的女性有一些遐想、迷失啊，不是真的啦，迷失就觉得中国女孩子就是对都美丽。温柔体贴顺服顾家，而且还很勤快，对，几乎都是会觉得这样，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又爱名牌又爱钱又挑剔又不温柔，然后哪有那么勤快，对，很凶的很，以为美国人，那中国太太就以为美国人都是富罗曼蒂克的有钱人，但实际上并没有。我有一个有一个个案，他是回他嫁给他先生的时候，他先生是住在 apartment， 就住一个 apartment， 那脏到不行。他说他一来就帮他清啊清啊清啊，然后那个什么还有老鼠啊，好这样爬蟑螂那都不算。那他真的很勤快啊，他也美丽哦，见过他真的很漂亮。然后可能开始都还温柔，后来但没办法，然后也很顾家，非常勤快，然后就来了之后发现什么都不是，然后就后来他的先生还逃走了，不是逃走，就是不管他了就走了，对，所以就是很可怜啊那样。但是因为他勤快美丽温柔体贴，他什么条件都有，他就变成是自己要就只能诉求离婚，然后自己重新生活开始。那你看一个人异地来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谁帮助啊？教会来信主，然后他就现在就有一个自己的工作，这样子他就学了一技之长，就照顾病人那种看护。所以那个期待的落差要有相当的那个承受力，这个婚姻才可以过得下去，要不然的话真的三天两头都想要跑回家去，跑回大陆。可是呢，是不是回大陆就很容易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面子挂不住，他想说哎呦嫁到美国来了，哦那就是很风光啊，当时去娶的时候很光啊，然后就出手就是美金嘛，用的都是美金啊，就觉得说哦从此以后就一定是过很好的日子啊。所以当你不好的时候，他们要咬紧牙关，他们要咬紧牙关，他有很多人是面子过不去，他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如果他是真正是已经离婚啦、啊，那边都已经断了，然后已经是家人的期待啊，就是办桌啊这样子喜宴啊这样送出来的，是很难看，要回去是很难看，所以他们要在这里再独立生活，那就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困难啊。好，那他们以为美国是天堂，那当然不是天堂了，那就看你要怎么过哈、啊，就是怎么去适应它、哦。好，起初结婚的动机不纯也会造成婚姻的难题。我说不，就是刚刚说的 有太太假结婚，我就觉得很奇怪，这种事情也可以发生。那个在大陆的先生还同意假离婚，为了带孩子出来，把自己的太太嫁给别人，很怪对不对？可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例子，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我说是就有这样的例子哈。那为了移民，然后可能就是几年以后，他就再办离婚，再回去他跟他的先生就反正在大陆有没有离婚谁晓得，但是在美国，你说离婚了就算他算在美国他是算跟他先生离婚的，但是在大陆的话可能根本没有离婚，关系是没有断的哈。那这个就是为了移民，那这样的这种动机不纯的时候，你碰到难题的时候是不会有那个动机去处理的婚姻问题，对，他只会逃走嘛哈。好，迁就儿女移民年龄的限制，那我提到这个年龄的限制是说，如果我要把我的孩子带出来，那他有一个年龄限制，比如说15岁以内我可能是结婚带出来，或者是订婚带出来，他有一个移民局有一个限定。所以为什么在某一个年龄的人都会仓促的就嫁过来，因为他的孩子不能等啊，不能等，等了就不过不来了。那他结婚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把孩子带出来，孩子如果不能带出来的话，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着急。那如果说孩子拖到孩子已经办好，孩子已经带不出来了，他们通常都这个婚姻都是没劲。这样，好，那先生这方面，他有的人就是想说找一个有一个伴，然后就是说免费的长妞，当然是有一点夸张，但是就是有一些老年纪大，就是想要有一个伴。然后如果说那种稍微年轻一点，然后离了婚，那他是必须要那个做就是 custody 那个监护人，就是要照顾孩子，就希望找一个太太来照顾我的小孩子，这样子啊、嗯，那是对先生方面。那老先生就找一个年轻的太太，就是有伴，然后也照顾晚年这样。那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关于孩子。那移民的孩子哈，很多我看到适应不良，自我形象比较低落哈。嗯，如果早一点出来比较没有影响。那通常我刚讲过了，就仓促的那一段年纪，就是差不多40几岁，孩子 teenager 那种十几岁那种，就赶着15岁以前要出来那种。可是那个年纪是离开他的熟悉环境是最严重的，对，因为他们需要朋友。那段年纪是最需要朋友的，你即使是搬家都是不好，更何况你把他带来。那可能刚开始跟他讲，哎呦，美国很好啊，冰淇淋可以很吃不完啊什么的，对。但是实际上在那个心理年那个发展年纪，他是在发展他的在社交关系上，他是需要朋友同侪朋友的时候。那他在这里，你说嘛，就算我们这里 forward华人不太多，那个 Dallas 人比较多，对不对？我们这边怎么样？你一个学校，你说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有几个中国人？数了出来，对不对？数了出来，没有几个中国人啊。那这个几个中国人里面，有可能是假设10个中国人里面，8个是在这里长大的，在这里出生的，就2个是后来来的。那个8个在这里出生的，他不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你问他，他一定不会告诉你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是美国人，讲话什么名话什么都是美国人。他们很难跟一来的时候要交朋友是很困难的，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说挫折很大，而且语言不通，这语言不通更挫折。然后他们会最多的现象就是现在因为有 Skype 啊，有什么 Chat 啊，跟他大陆的朋友啊聊天啊，所以就一天到晚就关在那个电脑里面，就变成这样。那你久了以后，他就更不会有社交关系，这样。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说，适应很不好。那因为语言不好，那可能成绩就会跟不上，就没兴趣嘛。可能本来没有那么糟糕，可能在大陆的时候可能是平平或者比较好。那可是来这里就要打一点折扣。那有一些太太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她的观念就她说，哦，我的孩子在大陆的时候啊，其实是 平平，没有什么特殊。可是呢，一路走后门，最好的幼稚园后门进去，最好的国小又后门进去，就是最好的中学后门进去，来到这里什么都不会。你有实力吗？你有实力都已经是蛮困难的，那没有实力那就更困难。对，所以这个就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我们说妈妈可能当初觉得说我是为了孩子来，为他们着想，为他们安排一个愿景很好的环境，让他们有好的前途什么等等，但是没想到在这段时间的适应是还蛮困难的。但是是不是这样就一辈子就没机会了？不是，如果他适应的好，他的确是好环境，他的确是有更好的机会可以上大学。也有人适应的好啊，小一点来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我的那个 identity， 我的自我认同很清楚，就是我就是中国人。好，有的人就是我不是我中国人，我的爸爸是美国人，然后我不会讲美国话，可是我现在已经在美国，就搞不清楚我是谁，那就是比较麻烦。那有的人就干脆就放弃学习，就是只是打工赚钱，这样。那这些我们都要明白，知道以后，我们知道怎么去帮助我们新来的姐妹们来到教会就这个 couple。OK， 好。还有夫妻彼此，我这个是我自己研究的发现了，那个夫妻彼此信任那个程度啊，跟你婚姻适应的好，适应的好或者适应的不好，有极大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这对夫妻他们彼此很信任，不会有那些猜测说啊，你就是为了移民嫁给我的，所以我要控制你，好让你不会拿到绿卡以后就逃走了，或者是要跟我离婚，或者是回大陆，或者是再嫁给别人。那先生要有这样的一个没有这个顾虑，他就比较容易信任他的太太。然后太太也是，如果先生的品格很好，很照顾他，很体谅他的话，他的那个什么信任度就会高一点，就觉得说这个男人很值得爱，我愿意为他做很多事情。也许他老了，但是我也愿意服侍他，或者是说他赚的钱不多，但没关系，我愿意打工。我愿意做任何的我可能做的事情来一起尽一份力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是大家不抱怨，然后彼此信任，就是珍惜那个机会，生给他们这个再婚的机会，或者给他这个结婚的机会，这样子。还有有一些但文化差异我们刚才解释过了，语言不通这也是哈，彼此不能信任，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我们就讲不清楚嘛，讲不清楚就有误解，误解就不能信任，就以为是这样，本来是想这个意思，但是先生听起来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先生说这个，太太以为是那个意思，就这样误解，你就会发生很多的误解，然后就不太能够信任这样。然后有些人是性格本质上他就是不容易信任别人，也有这种人，可能他的成长背景里面他已经塑造一种性格，就是说比较不容易信任别人，要花长一点时间才可以信任别人。那如果说在这婚姻的过程里面曾经再有不忠实，我觉得有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太太就是说，因为外国人他离婚以后有时候还会跟原来的夫妻要有联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离婚没那么简单嘛，那后续什么孩子的什么费都是纠缠不清的，对不对？虽然是我们离婚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些要联系的。可是中国人就觉得你干嘛？你我先生你干嘛？你为什么还在跟你的以前的你那个什么太太有什么联系什么哈、啊？那就会很生气这样啊。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些如果要解释就可以解释的明白说，其实不是这样。但是对情人眼里来说，就是没有办法容下一粒沙嘛啊。更何况有一些人可能 就是生性不忠实嘛，娶了一个太太在身边还在外面在吃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被发现的也是会有那种婚姻彼此之间不能信任的状况，那这个通常走到离婚的路上是很有可能就在离婚这样子，那可能就是女方对，不仅是女方男方的问题哦，男方也觉得女生是不忠实，你知道吗？因为他每次比如说好，我透过 Skype 跟我大陆人讲话，也许是我哥哥对不对，我弟弟我哥哥我爸爸，然后我讲的是中文，他在旁边就是你在跟谁讲话，你怎么跟一个男生讲话，那、这个太先生会这样呢，因为他不懂嘛，那你跟他说这是我哥哥，他可能 OK 好 question mark 对，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女生会觉得说男生有外遇，而女生也是，男生也会觉得女生有外遇，那他们有各种方法可以去控制哈，控制他，就是可能他用金钱来控制你啊，可能用你的行动哈的自由来控制你，让你没有办法，好像是外遇成型，但是信任上是没有信任的。好，缺乏爱情基础，这个我们刚才说过，缺乏爱情基础也会产生那种不信任感哈。好，这个好，那不信任行为会导致什么？就我刚刚说了，没有安全感。那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会控制配偶。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他常常喜欢控制的人，控制不管是控制什么哈，你就发现他是比较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控制了以后他才会安全，才掌握了以后才有安全感。那如果是不信任的话，那个行为就会导致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就会控制配偶，然后造成很多的冲突，那婚姻满意度当然就会低啊，那有时候就会就是有可能走到官司或离婚。我举一个例子，有人结婚了超过十年哦，还没有驾照，是不是他不会开车？不是，先生不想带你去考驾照，怕你就是开着就走了。但是会不会？不会，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非常认识，我们都不觉得这个人会做这样的事，可他的先生不放心。好，他要去工作，可以先去看一下那个环境，没有一个环境他放心，所以到现在没有工作过。他会不会英文？他是英文老师。 哦， 他是我认识所有的这些网络新娘里面英文最好的，没有工作，没有车子。那是为什么？没有能力吗？不是，他的先生不信任他。而他的先生不信任他是因为他行为不对吗？不是，他本身性格就比较不容易信任。所以这种都是非常非常个案，我讲的只是 general 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啊，可能有些人是 extreme 是这种，有些人是这种，有些人是那种哈。好，网络新娘再来，丈夫跟妻子在婚姻适应的指数上没有显著的差别，婚姻适应的指数，也就是适应的好，适应的不好。我本来以为是太太来这边适应会比较不容易，因为你是移民来的嘛，那你丈夫本来就在这里长大了，你就本来就不需要适应，只要适应你太太就好了。结果呢，他们那个婚姻的适应是没有什么差别，男生女生都觉得还蛮难适应，哎，好适应就好适应，不好适应就不好适应，性别没有什么差别，从哪一个国家来没什么差别啊。那对基督教的态度与婚姻的适应也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就是对基督教的概念，不管你是对基督教观念里面是很正面的或者是很负面的啊，对他的婚姻适应都没有影响。但是我做那个直性的就是访问的时候，或者是问卷的时候，他们有提到一个是，如果说他们是比较是参加教会多，这个概念是说我觉得基督教很好啊，什么教都好啊，所以我就很正面的态度看基督教。那外国人也是，美国人也是啊，我觉得基督教很好啊，只是我并没有去教会啊， 有些人有去教会，有些人没有去教会，但是有去教会没去教会的人对基督教的概念都觉得哎不错啊，信仰都是劝人为善啊，都是好啊，而且所以那个对基督教的观念对他的那个婚姻适应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如果说他是常常参加活动，比如说他每个礼拜都有去聚会的，或者是他偶尔才去，他从来不去，这就有差别。如果他是常常去教会的话，他的婚姻适应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就满意度会好一点哦。然后他们的那个就是稳定度也比较好一点。也就是说，他如果常常在教会里面，他就不会一直朝着我要离婚，我要离婚，我要离婚，受不了了那种概念走，他就会比较是顺服。他就是比较愿意学习，然后去处理他的婚姻关系，这样子。所以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就是讲到教会其实有那个影响力，好，只要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就会有相当的影响力。然后参与教，这个我刚刚讲过了，教会生活给他们能力去面对困难的婚姻关系，最主要是这个，并不是说他们来教会以后，他们就那个两个关系就自然变好，不会的，不会。然后是不是他来教会以后，他先生就变得更体贴，或者是他对先生的概念就比较好？不会，只是信仰会影响他的生命，就是可能对婚姻的想法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是他愿意尝试，就是比较有支持嘛，就是有弟兄姐妹在这里支持他。然后他就比较有好像有力量可以往前走，就比较不会想要逃走或者另外的想法。而且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对婚姻的概念是跟我们有信仰的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把那个婚姻跟家庭建基在圣经的基础上教导上，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他是我行我说，我要怎样就怎样啊，我要离婚我假离婚我来就结婚了，我不想过下去我就再回去啊，就离婚啊什么，对啊，我这个不开心，我觉得这个人没有比那个隔壁的那个先生好，我就离婚再嫁啊。对，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圣经的基础在我们的里面，对婚姻跟家庭的基础在里面，我就变成我行我素。哦 ，OK， 好，好，那我接下来就讲到那个我们跨国婚姻关怀事工的机会了。我很感谢你们，我就觉得说你们把这个族群哈、看成是一个事工的机会。他的确真的是一个事工的机会，他们新移民的需要也不在乎只是这些网络新娘，但是网络新娘他们受需要被支持的那个需要哈，他要被支持的需要更大。一般如果说就是同事啊什么什么那个结婚的啊都是已经有很长的基础在里头，那但是这些他们是我可以说是无知落入这个婚姻的里面，这个就差很多哈。然后他们心灵上，我觉得教会就像他们的娘家，我们中国教会可以成为这些网络新娘的娘家哦，然后成为他们心灵的一个归宿。那生活适应上的帮助哈，我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很基础的需要里面去帮忙他们，就教他们而已。你不要替他做，但是你要教他，不要让别人养成依赖性，但是你要让他知道怎么去捕鱼啊。就比如说生活上适应我们都会一个最简单的啊，在美国如果你要知道怎么过活，你一定要看那个广告，这个礼拜这个什么东西在打折啊，今天这个肉打折，这个礼拜我们就吃这个肉，因为下礼拜就会换别的，那我们再吃那种就好了，这样你就省钱，对不对？本来可能是一磅3.29块好了，然后今天打折的这个礼拜这个打折的时候变成1.99块，哦，就差很多了。然后你就会教他说，哦，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等，你就看这个减价的时候买，啊，coupon要捡起来，哦，这个就很简单，他们就会很跟生活很切身。 然后这样他们真正得到那个实际上的那个很切身的帮助，对他们来说，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感谢。好，教他们英文，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都有 ESL 嘛，哈的课，然后开车，还有带他们去买菜，教他们看，看多看几回，你就知道差不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中国超市是这样，外国超市是这样的，这是每天生活都要遇见的，所以教他们很帮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面，然后他们这个从国外来的开始，不要说他们了，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也很需要这样我刚从台湾来的时候也是很不懂啊，这个要买什么也不知道去哪里，然后也不知道这家店是属于什么 level 的店，然后你说那个Everson 就跟那个 Fiesta 就不太一样啊，说那个什么Costco 啊跟什么Walmart 就又不太一样啊，那我们都要学习，要很长的时间再去学习啊。那如果你们在这些小事上帮他，是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帮助。还有需要教牧的关顾哈，关怀太太也很需要，需要了解美国文化，这些太太们来到这里需要了解美国文化。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也是这种，先生美国人哈，那就是这一族群的，就在某一个人家里去一个 party 这样子哈。然后我坐在那里，我就发现男生一群嘛，一个房间，然后就是一个 hallway， 然后就是那个厨房，然后我们女生就在这边，然后那女生就是讲啊，声音好大好大，我都觉得我要呆住，这个我说这么大声啊，我们才几个女生而已啊，然后那个声音讲的好大好大，其实在餐厅里面也有可能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个美国先生啊就很安静啊，他们不会这样，他们讲话就是很安静这样。我是心里想，我就出去问他们说，你们习惯吗？你们习惯我们这一群中国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讲话这么大声吗？他们四个字的就是无可奈何，但是也不是说常常有这样聚会的时间啊。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文化差异，这就是一种美国的文化，还有一些礼貌啊，我们可能需要跟他讲。然后就是说，去餐厅是不是需要给一些小费？然后在公共场所讲话是不是要稍微声音低一点？什么等等这样，只要你有机会碰到，你就是适时的告诉他哦，我们美国人啊，其实都不是这样，要弄这样这样这样，好像比较礼貌。OK， 好，然后要知道社会的资源哈，比如说他们需要知道一些Medicaid 啊，什么失业金啊这些啊哈，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耶稣的救恩。那这是我看到这个跨国婚姻事工的机会，他们需要很多，那这些都是我们教会可以给予帮忙的。好，但是也很困难，对不对？挑战很大嘛，你们都试过了，这样要去关怀一个那个跨国婚姻的人，其实是还蛮困难，我很怕过去。好，因为他是双语，好，他是双语，所以我婚姻关系是两个人，他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那我们教会的话，通常都是我们华人教会，有的教会是有英文堂、中文堂，那你们也非常好，因为你们有英文堂现成的，然后你们有中文堂啊。只是说在关怀的里面，它是一个双语的，所以而且是跨文化的，所以我们挑战会比较大一点。但是感谢神，因为你们也有这样的负担，你们也有这样的意向。那我觉得神是给那种把意向给我们的，那我们就不要看我们能不能。他给了我们就做，因为他负责啊，上帝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哈。好，跨国婚姻的问题多而且复杂，我刚才有提到一些哈，有时候他会牵涉到一些法律的问题，可能我们不是很懂。那碰到我们不懂的事情，我们不要随便给人家建议。好，不管你懂不懂，只要牵涉到法律问题，不要给建议。不要给建议，你只能听。比如说，这个问题好像 超乎我能力所及哈，那我们为你祷告。那是不是你去找一个律师？好像那个矫正还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有那个免费的那个法律顾问哈？对，那我们就可以 refer 到那里去，好，这样就是比较安全一点哈。那先生不信主或者不支持，我说的这就是挑战哈。先生如果支持，哇，那太棒了。所以如果先生支持，然后太太又愿意来的哈，通常他们的婚姻哈问题就小。而且他们就是比较不会走上离婚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如果是碰到先生，不支持或者不信主，有的先生不信主啊，但是他也支持哦，那就是好，那就是至少一个机会对太太，但是借着太太给先生也有机会，所以都有机会啊。好，对教会团体不信任，我刚刚提过的就是。比较是一个，这也是一个挑战之一，就是因为其实是从大陆来的人，他们就是已经有的人很厌恶共产党嘛哈，然后他们觉得那个教会哦，就好像是共产党组织一样，就他们会有这样的那种相同概念的评比呀、啊，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一定不会轻易的落入。这个组织里面还成为会员，那有多恐怖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他们会考虑的问题哈。然后信仰摆在人生需要的末端，我们都知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都知道那是美善，我们觉得自己很有福气。但是还不信主的人，通常不会把信耶稣当成重要的事情啊，那就是所有的需要之外的最末端的需要。什么需要都满足了以后才想到信仰了，可能还不会想到信仰，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挑战啊、哦。好，那我们要学习善用社会的资源，就是免费的 ESL 课程、哦、可以介绍给他，然后免费的法律顾问可以介绍给他，复杂的婚姻难题转介给专业的咨商师。这一点要就是说，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哈、哦，其实是两个人。好、哦，我们常常我们可能女生听多了，因为中国人嘛，然后我们就很同情啊。我们这个可是你要搞不清楚，说不定误会很多在里面。我们只听一边的哈、哦，那如果你没有机会听到他先生那边。那你也无法去，好像是请他先生来教会啊，然后我们帮帮他啊。那你可以给他一个建议说，去找那个谘商的教会，有一些教会有谘商的，做谘商的，好，专业谘商来处理两个人的问题。好，在这附近的话，就是 ACC 有，啊，他有可以讲中文的，讲英文的，一起啊。那好，再来就是法律问题转介给律师哈。千万不要随便乱给建议哦，啊，然后严重的婚姻冲突呢，要打911，不要自己就跑去，然后，就因为你不懂啊，那大家在情绪的里面呢、啊，你可能就是会受伤或怎么样。我不是说不要去管，而是说我们要有很有智慧的去处理，你要打911。跟着警察去或怎么样，不要自己就跑去了哦，因为我们不晓得状况，如果不知道状况的时候，然后你就是要告诉那个姐妹们，就是如果有什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些都要给她，然后常常要有一些手边上有一些资料，就是电话啊什么哈，急救的啊什么干嘛的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怎么运用。好，那跨国婚姻关怀事工，我们要以传福音为终极目标。我们不能解决他的婚姻问题，全部的婚姻问题。我们不能解决他所有的财务问题，我们不能解决他的那个居留不居留的问题。这个都不是我们的 focus。我们的 focus 是要传福音为终极目标，但不是说他的人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自律了，然后信不信？不信，也不是这样，是终极目标。但是要达到那个终极目标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路，我们有很长远路的要走。好、哦，我们等一下我们还会讲。 怎么做哈。好，要把握机会，单单传讲圣经，不管你谈什么哈，你要有那个圣经的基础在里面。不是说他来了我们就拿圣经跟他谈一下，不是，就是说他跟你谈什么，比如说啊、比如说他是说我那个老公哈、真的很，我跟他过不下去了，他是超级小气的，什么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给你 complain 一大堆，然后你要怎么说？他说你要怎么说？为你祷告，那很好啊，为他祷告。你也可以自己把你的经验，你靠神的经验来跟他分享。哎，你也可以说，哦，真的耶，你的观念很困难啊、哦！我刚结婚的时候啊，好像也有一些需要适应哈、哦。我先生看起来很不错，但是我开始的时候我也会抱怨，等等等等。他说我信主以后哈、我知道怎么去学习，顺服，我怎么学习看我先生的优点，然后我学习怎么样感恩。然后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就这样学习了以后，我就慢慢的，我越来越觉得我先生是一个很可靠的人。我就看他的长处，是的。我的意思就是，你要适时的，你要好像是传福音给他，但是传于无形，而不是说圣经来我家，我们就是读圣经哈，那不是你读不懂啊。那从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去影响他，上帝怎么影响你？你怎么去帮助他，让上帝来影响他？好，好，相信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计划。所以刚才我听我们在祷告当中也是说，对，我们是要知道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计划，而且神看每一个人都一样。哦，不应该轻视，好像是说哦，她是网路新娘，这样就用那种态度。因为其实我有接触过很多的教会，因为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我要打电话给这个教会，打电话给那个教会，这个，然后我跟很多人这样子谈过。但是就是有一些人就每一个人的态度就都不太一样。有些人接触过了，然后他们就会觉得那个就有一点鄙视啦哈，我那电话挂了以后我就非常的伤心，我就觉得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当然我没有跟对方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交谈，但是我一听我就知道他没有这个意向哈、就是对主角接触过，他们觉得说没希望，感觉是没希望，或者是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或者是不愿意把事工投资在这边或怎么样，这样。那我觉得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计划，他们神会愿意他这个人来到这个地方，而且还认识了你们，还认识了我们，那就是神把人带到我们面前来，我们把耶稣带到他面前，啊，神把人带到我们，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他，啊，这是我们该做的，这是我们的责任。那每一个人都一样，但在圣灵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尊贵啊。好，那最重要的，我说以福音为终极目标，就要帮助人跟耶稣建立那个直接的关系。好，强调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那个直接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不要想说，跟我建关系哈，这个人成为我的朋友，可以很好，这个是很基础的一个部分，但是不能停留在成为你的朋友，要让他跟耶稣。要成为朋友才可以哈，跟你成为朋友是第一步哈，因为你认识他，他觉得你安全，他觉得你可以信任，所以他可能更多的事情愿意跟你谈，他可能可看到你的生命，他也愿意学习。但是终极目标就是要让他去认识耶稣哈，让他跟耶稣跟我们神建立直接的关系。好，那态度很重要，就是要基督的心为心来出发，都有态度。要耐心接纳，不批评，不指责，哈、哦，因为很多时候你可以知道他们有一些错误，不管是观念错误啊，什么错误，你就一听就是很明显的，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会这样，可是你要想哦， 他还没信主。第一，第二，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的环境是这样，你一定要给他时间，你一定要给他时间。我们其实我们很多人信主也是这样啊，不是别人给我们很多时间我们才信主的吗？对不对？我们要给别人很多的时间，而且不要批评，不要指责哈，还有用耐心教导，不气馁。很多事情都是教了，讲了再讲，讲了再讲，那个观念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改过来。那我们都不要气馁哈，要用智慧分辨是非哦，不要被骗。这个是一方面保护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不要让他一直犯罪下去啊，就是我们也不要让他一直骗人，我们也不要让自己一直被骗啊。好，用祷告安慰陪伴受伤的心灵啊，很多人他是因在这个婚姻里面是有的会受伤的哈，用言语表达你的关心和了解。好，那用言语表达你的关心和了解，这个就是说要表达啦。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祷告，但是有时候你如果是 OK， 我们在教会里面祷告，为这个人祷告，他可能不一定知道啊。那如果你跟他说，这个礼拜你好吗？我有为你祷告啊，你就用言语让他知道，就我们关心他这样子。然后他丢给你的担子啊，有时候你会听很多很多很多，会觉得哎呀好沉哦，他怎么那么可怜？或者说哎呦他问题好多，他的问题不要变成你的问题哦，你不能把重担往自己身上一直叠哦，你一定要设法就是听了以后，对，然后是重担要卸给神。因为通常你在听完很的这个姐妹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就要说，我真的很谢谢你哦，愿意跟我分享这么多哈、哦。那我能做的很有限，但是我一定为你祷告，我现在就为你祷告，我们来祷告，我们把重担卸给神，因为圣经上说啊，他、哦、我们的担子是轻神的啊、哦，那我们的轭是轻神，因为神为我们背。那我觉得最好的，以我的经验，我个人的经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带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现在就祷告。你不要背了他的重担带回家，带到教会，然后每天都在想怎么为他解决问题。哦，有很多问题你没办法解决，啊、哦，你就为他祷告，然后成为他的支持。好，他告诉你的事情，你要秘密要守住。哦，你不要因为重担太重了就这个。哦，我这边听到苏妈妈，那个杨小姐好多问题，她给我讲好多，我告诉你哦，怎么怎么怎么，就是讲完了。然后苏妈妈说啊，这么严重哦，那我们祷告会拿出来祷告好了，那祷告会了就再讲一次。哦，那个谁呀、啊，哒哒哒，这个不是好办法。所以因为如果有时候他讲的时候他不需要让别人知道，他只是想要告诉你，他可能会自己去跟别人说，那没关系，他自己说，但是你不要替他说。好，那你如果要自己不想那么的承受那么大重量，马上就跟他一起祷告。你看这一条一条的，马上就跟他一起祷告，然后下次再见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他说，你就这样一条一条去经历什么。对，然后你如果觉得说这件事情应该让教会人知道，应该让大家一起为你祷告，那你就请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再跟牧师讲，然后我们让教会人为你祷告，然后他同意啊，好不好？好，让他同意，那就表示说这样比较好一点，大家都为他祷告。如果他说觉得 OK， 大家为他祷告，然后也可以讲出来，这样比较好哈。免得说他你就知道了以后，教会怎么这样传是非，我以后都不要去了，哦，我以后都不敢跟你们说了，这样就有点断了那个线哈。好，以上帝的智慧开启关怀行动，姐妹会可以发挥功能，姐妹会最厉害，教会如果没有姐妹会，那就少了一只膀臂，可能两只。好，那姐妹会可以发挥什么功能呢？家庭探访，但是一定要结伴同行， 不要自己去 OK、然后取得先生的信任，取得他那个先生的信任、我们姐妹去比较好一点，就是先生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有一个人就是那种不信任太太的那个人，就有一次他的太太就在门口，因为教会门还没开，他们要上课，上一个课，然后因为牧师还没去开门，所以他就在外面等。然后他在那边等的时候，等一下有一个弟兄来了，他因为教会不能开，然后弟兄也是在那边等。然后他先生看到了以后就不得了了，其实那个先生是个大学的小孩子啊，大学生啊，他太太都已经是三十几岁的人，可是当一个人不信任的时候就觉得哇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说取得先生的信任，取得他先生的信任可以事半功倍、那关心需要以做朋友先，刚才我讲的以做朋友先，但是不要停留在做朋友的那个阶段、我们就终极目标是把遗传给他，把他带到上帝面前、然后事实的见证耶稣如何改变生命，就是刚才讲的、在不管你在什么时候接触他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经验是有圣经基础的经验来告诉他，让他也可以学习啊，从这样的经验里面来学习哈、那个圣经的教导哦。如果一开始就拿圣经来，好，我们开始陪读圣经哦，可能你会很挫折，他会很痛苦哦。好，那圣经陪读是很好的，可能是比较接下去的阶段。等他对我们信任，然后他觉得对我们好奇，他对信仰开始渐渐的软化的时候，你就可以圣经陪读，从简单的比较简单的不是深的三位一体神学之类的，不用讲那些的比较简单的圣经的教导开始。然后电话探访是随时可以做哈、还有生活经验的分享，我刚说过的，他们需要的生活上的协助的，我可以跟他们。好，再来是成立跨文化婚姻小组，这也是可能可行的哈。有些教会我去过很多教会呢，他们就跨文化的小组，就有的是一个礼拜才，一个月才一次，一个月才一次哈。那有一些是每个礼拜都有啊。那个跨文化的那个婚姻小组，最好的那个 leadership 是什么呢？自己就是跨文化的婚姻的，然后像。跨文化婚姻的夫妻都很有负担，然后夫妻都是敬畏神的，都是尝过主恩的人，然后对这一群人有负担的人，然后可以来成立这个小组。那是不是这个一定是要跨文化婚姻的人才可以来带领这个小组？并不是这样，我是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哈、因为他们有相同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相同的经验嘛哈、好，那从小组互动中可以有彼此关怀，还可以带到。那小组聚会中要注入圣经的信息。那像我觉得像这样小组哈、就是要轻松，要从轻松中学习，因为你双语很难呐、双语你要教导，就从比如说读圣经教导，就很难呐、你要到底要讲英文还要讲中文，对。但是如果你从活动中学习，是蛮好的。然后这个是小组，那至于那个 Bible study 的话，就要弟兄姐妹可以分开，就有会讲英文的带那种英文的 Bible study， 就全部都是英文，然后中文的中文 Bible study 是中文的。小组活动里面也可以，就是活动一阵子几分钟，然后有 Bible study 几分钟，然后游戏啊什么这样。好，从信息中建立美满婚姻与基督化家庭，我觉得从这个主题开始，小组是最好。对，因为他们其实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婚姻问题，所以小组可以从这边开始。好，举办美满婚姻退休会或研习会可以放在你们自己的年度计划里面，可以做一天的退休会 ，one day 退休会，就是在教会也可以叫做退休会，不一定要过夜或干嘛哈。那一过一夜的那也很好，哎，那个会就是可以有很多安排，很多活动，很多教导，可以让他们很轻松的学习。 对教会信任，然后愿意把太太又愿意都来教会，是一个蛮好的哈、哦、啊。婚姻建立在重点就在婚姻要建立在圣经的教导的基石上哈、哦。那我常常用的圣经节就是把它背下来，就是比如说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其实我觉得哈、哦，很多时候其实他们的背景都不是那么的单纯，不是那么的简单，可能他不会轻易的告诉你过去，他也不会诚实的告诉你他的婚姻状况，过去的婚姻状况，或者是他的关系啊，或者是怎么样啦、啊，或者是甚至于他怎么来美国的，很多人他可能会告诉，不会告诉你说我是网络亲，我是透过网络认识然后结婚来的。有一些人可能他不愿意讲，他不会用这个名词，他会说啊、哦，我朋友给我介绍，对他可能会这样讲哈。哦，所以那真是那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心里明白就好哈，不用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去戳破或怎么样，因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他带到神面前，让他知道他信神，他就是神的儿女，他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过去的事就过去，而且要常常强调，是今天你会来的是神一定有他最美的计划。今天我们可以认识一定不是偶然的、哦、然后就把它带到圣经节里面，就是这样、哦、好，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有需要的时候，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好，神指引路，箴言三章十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凡事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当一个人在觉得他迷迷糊糊的时候，或者是说他想要离婚啊，他干嘛，他觉得这个婚姻没效啊，没希望啊，什么什么等等的时候，不要那么冲动。圣经上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看你已经犯过一次错了，你再这次再来一次，你说依靠自己的聪明吗？你觉得我来带孩子来美国是对的，现在要自己要干嘛，要离婚再嫁，那你也觉得是对的，然后想让他 calm down 这样，然后都是用那个圣经上的话，就是有一些经节你要把它背起来，我这个是我常用的，所以我都背起来，你不一定要把它背的好像每一个字句都，因为有时候太文言，你可以把它白话一点，但是你像圣经上说啊，那我也学到这一点，我是圣经上说的一点都没错，因为我也经历过，然后等等等等等就讲出来，哎，好 ，OK， 这是什么？带小孩的期待是什么？尽心尽力就好啦，不要有太多的期待，我们尽心尽力就好，成就在上帝。如果我们期待很高，我们可能很容易挫折，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有任何什么期待，我们就是跟着上帝的那个意向走，神会给我们力量。那你们，我讲到这里，你们有什么问题？ 开放一些时间啊，我们一些互动啊，we can have a discussion。 Yeah. 你们可以把你们自己的经历哈，就是曾经接触过，然后你碰到什么困难，或者是说你对这样的族群的事工还有什么问题想要知道的。 师母今天讲的真的非常好，感谢神，你今天讲的非常好， 感谢神， 真的那个 感谢神，有什么帮助吗？有没有什么学到什么？就是说我想你们教会因为有接触过一些嘛哈，所以你们去接触的时候，你一定有自己的经验在里面。那你觉得哪一些比较困难？然后或者你可以说或者你可以分享一下今天有什么哪一点是在你过去经验里面给你一些提醒的。 最近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刚好一个神开了一个机会，就是认识这个 网络上是跨文化的一件事情叫我们消费 啊， 也是无意间，我觉得真的是出自己神，所以谢谢他们，然后。